蹉跎了青春。潇洒朦胧，转眼惺忪，大家归去，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 会拼命飞过天地的尽头，看 间穿梭， 心思缠绕英雄敌，情泪般就洒眼睛，饱蘸热血苏国军。 车主朋友注意喽，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8014300。 戴笠新年元旦之晨，所有贵族平民皆沐浴更衣，各担水一条，洗去浮尘。今天是4月13号泼水节，愿你洗掉不顺，焕然新生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。我忧郁的你，有谁会懂你？爱是什么？ 追问 绝对相对，为什么我们做事却尽非？多少的雨大风吹，让天真伤痕累累。当真心长了茧，是否不再碎？你一句话就把防备都摧毁，你的温柔依然尖锐。我的沙漠等待不来的雨水，你却问我在等谁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。